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咧就系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仲有大家都好熟悉嘅 Jeffy 啦。 才哥你好。 咁样咧就今日同大家探讨嘅一个题目咧，就系、是、美国其实基本上就系特朗普啦吓，就系、是、要退出呢个巴黎协定啊，即系嗰个气候嘅国际协议咧嘅所谓前因后果咁样样啦吓。 系、 嗯。咁就其实真系咧有好多人都觉得。一早預咗㗎喇，又唔係啲咩完全新鮮嘅嘢、 嗯 啊、不過當然呢，始終呢個係一個國際性嘅協議，咁、嗯、美國呢其實就喺前年年尾呢係簽咗嘅，咁、 啊、 但係你喺美國國內搞乜嘢，即係推返晒奧巴馬所有嘅嘢都好啊，咁但係國際性協議你始終都要尊重㗎嘛，咁、 嗯、 但係大家知道特朗普呢個人呢就係、是、完全係非理性嘅，不按牌理出牌嘅，或者呢根本呢就係、是佢擺到明呢就係發爛渣嘅人嚟嘅，佢就係發爛渣啦咁樣，咁最後呢就真係就提出咗，雖然話好多人都預咗，但係始終佢宣布嗰日呢都係即係有一定嘅震撼性嘅。 係呀，好多人都關注呢件事，同埋成日喺出面啲都睇到新聞報道啊，報紙都有。 係啦係啦，好啦，咁樣就想問下 Jeffy 啦，咁你又點睇呢件事呢？你覺得 哦，咁我就其實一樣啦。其實我都睇嗰陣時去嗰啲競選嗰啲宣言嗰啲，其實都會知道佢會有呢啲咁嘅動作啦。 有此一著啦，係 啦 係 啦，冇錯。咁、不過咧就其實就都係預期之內嘅，係、啦。咁不過我就發覺其實佢做呢個行，即係呢個舉動咧，就引起咗好多我平時咧認識嘅人咧，佢哋唔好關心嘅話咧， 係 佢都關注到呢件事。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好有趣喎、即係其實咧我本人就咁嘅睇法啦，咁樣就最近下呢段時間亦都有唔少人呢原來發覺同我都係好相近嘅睇法、就係話我哋成日話有人呢就好心做壞事呀、即係唔好彩啦咁就。咁但呢個呢就係、是、一個典型嘅例子，就是、相反啦。 就會壞心做好事。 壞心做好事啦，某程度上。真係㗎。我兩個禮拜前左右呢我就去咗一個即係老婆一早就報名嘅叫千人禪修嘅活動。喺九龍灣嘅展貿中心。咁成日嘅，但臨到尾呢即係教我哋點樣坐禪啊禪修啊咁樣啊。咁、但臨到尾呢即係嗰個主持嘅法師呢都主持得好好嘅，咁講嘢都即係講得好好。但臨到尾呢佢就講到嗰個環保。因為呢個活動呢就係、是台灣法鼓山聖嚴法師嗰度搞嘅。係啦。咁就第三年搞㗎啦、就一年搞幾日嘅，咁我去其中一日嘅啫咁樣。咁但係呢佢就臨尾呢佢又講到原來聖嚴法師呢即係當然好多人係佢嘅信徒啦，係咪追隨者啦、但係喺佢嘅言論入面呢佢都特別強調呢我哋現代人呢係真係要強調啦環保。但係佢係有四種環保嘅添、但係呢即係我就學藝不精啦，我一時間就背唔出係邊四種啦。咁樣即係好明顯呢就一個就係生活上嘅習慣嘅環保啦，咁、一個呢就係心靈嘅環保啦，即係唔好亂咁，就係、是、我哋所謂嘅貪嗔痴呀、動氣呀、嗰啲咁嘅嘢啦，係咪？咁但係呢即係佢亦都講到係全世界我哋真係面對呢個大自然嗰個生態嘅環境個破壞實在太厲害啦，咁、所以呢方面呢我哋一定要努力即係力挽狂瀾咁樣。佢真係講到直情就係全球暖化添，咁我好嘢喎、喂我嚟禪修咗喎、我冇諗過聽見阿法師佢會講全球暖化危機㗎喎，咁但佢真係講，佢話不過呢就即係當然係好慨嘆嘅，令人慨嘆，就係話最近呢我哋知道有個大國，佢好抵死嘅，佢又特登唔講邊個國家，但係係人都知啦，係咪？佢話我哋有一個大國嘅領導人呢就話呢想退出一個即係國際性嘅協議、就係、是、對抗全球暖化嘅咁樣。咁佢話不過呢即係呢樣嘢我哋都控制唔到嘅，佢真係要退咪退囉。咁但係佢話但係我睇上嚟呢就未必一定係咩大嘅壞事啊。佢話佢嘅退出呢、就反而引起好似阿 Jeffy 頭先係咁講，即係更多人對呢件事嘅關注啦，係咪、甚至令到更多人呢係堅定同埋團結。咁所以呢佢就講咗一個名詞呢，即係恕我又即係讀得書少即係背。佢嗰個名詞我第一次聽咗，佢話所以呢個人呢都可以話係一個逆行菩薩。 有冇听过啊？逆行菩萨咁样啊？ 记得 啊！咁我坐喺嗰度，我系坐喺地下噶，不过佢有啲箭俾我哋箭住。咁我系真系好有趣，佢呢个名称又完全啱晒。嗱，如果大家睇紧呢个节目嘅话咧，就点解睇到我哋后面啊？唉，就系我就喺网上咧就揾到好多即系相关嘅照片啦吓。咁但系你知道唔系任你中意揾乜都得噶。我哋知道过去好艰难，就系嗰啲解像度嘅问题。如果你啲照片咧，個 resolution 即係幾多個 pixel 成幾多個 pixel 嗰啲唔夠咧就用唔著。咁今次我都揾到幾張都叫夠噶啦，咁但係咧就交咗嚇俾呢度迷米嘅同事啦，迷米同事好心機，佢就將三張咧就係、是、合二為一。咁所以你哋見到後面咧，我啱啱嚇即係右手邊嗰度咧就係啱啱即係卸任嘅嚇、啊、卸任未咧係咪應該卸任啊？就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咧，系、嘛？咁、而佢第一隻手嘅，着少少藍色衫嗰個女士啊，嗰、那個女士嘅，其實就係前年年尾，2015年12月喺巴黎召開嘅聯合國嘅氣候峰會嘅大會主席嚟嘅。咁呢位女士咧，其實就已經卸任噶啦，因為個大會基本上都完結曬啦，而家講年幾啦，係嘛？年半啦。咁佢最近咧，其實係嚟過香港添。呢位女士，但我一時間醒唔起叫咩名。咁、而咧，阿周晴咧，原來同佢做過一篇。訪問 嘅 嚇、啊，即係係眾傳媒係嘛？周晴佢咁，但係佢同佢做咗邊訪問咧？而呢一個咁樣嘅前主席咧，亦都表達咗同頭先嗰位法師咁上下嘅觀感。 即係 佢話其實特朗普退出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甚至可能係好事添咁樣係嘛？嗱咁特朗普咧就我嘅頭殼頂上面嗰個附近咧，你又見到佢個衰樣啦。特登揀過咧，你睇佢呢啲咩最中意秒嘴秒舌嗰啲咧，係嘛？咁啊，當然咧 ，Javi 頭我頂嗰度咧，又即係我另一幅圖擺落去嘅咧，就係、是、Paris Agreement。不過啲人啲設計好叻嚇，佢、將個 Paris 嗰個 I 字同埋個 Agreement 嘅 A 字，佢咧就一齊就用乜嘢啊？ 用一個巴黎鐵塔。 巴黎鐵塔啦，艾菲爾鐵塔咧就離去，就代表咗呢個 I 字同個 A 字就是、Paris Agreement。嗱咁其實咧。以往咧，聯合國喺呢個氣候峰會咧，有時佢用個字叫 accord 嘅 ，accord 嘅。咁但係其實 accord 同 agreement 點分咧？你都唔好問我啦，啲英文同埋呢啲啊官方嘅用語真係。但係而家咧，其實就兩個叫法都得嘅，即係 Paris Accord 同埋 Paris Agreement 都得。不過一般人咧就梗係用 agreement 啦 ，accord 唔係個個人識噶嘛呢、這個字係嘛？咁好啦，咁我巴黎嘅峰會，咁當然呢一下面我哋呢度咁即係呢幅相潘基文啊、大會主席啊咁嗰啲人咧，仲有我嘅左手邊出面咧就係、是、嗰個奧朗德啦，因為佢喺法國召開嘛，咁奧朗德當時都仲係呢一個總統，而家就變咗呢個後生靚仔。就係馬克龍啦，係嘛 ？Macron 啦，係嘛？咁但係當時就係、奧朗德，咁就一齊舉起手，哇！表示圓滿結束咁樣。好啦，咁啊講翻呢個特朗普退咧，其實佢真係宣布咧，就係、是、今個月即係2017年嘅6月咧一號，佢就揀6月1號就正式宣布。咁啊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某個程度上，即係美國一個即係叫咁大國家嚇，即係影響力最大添啦。佢明明簽咗，而家反口話退出。咁就真係好 call out 嘢啦，所謂嚇，就好混帳啊叫做。咁但係咧有啲嘢大家未必知嘅咧，原來聯合國嗰啲嘅呢啲國際協議條文咧，好有趣嘅，簽咗就唔等於即時生效。 嗯，冇錯。 但係你話退咗咧，又唔等於即時失效喎。 哦，係 啊。咁、所以咧、原來按照佢入面嘅條款咧，特朗普咁樣宣稱話退咧。到美國真真正正係離開呢個協議咧、真係退出咧，係、要去到2020年嘅11月。 哦，我仲記得好似之前才哥你講 都幾搞笑， 話係咪克林頓啊簽？ 哦，冇錯啦，嗱嗰、那個歷史咧，我哋都要重温一下，一陣間重温一下，即係關於成個巴黎協議咧，其實當然佢唔喺石頭爆出嚟啦，其實佢有即係好悠久嘅歷史。我哋一定要了解到嗰個歷史咧，然後先知道而家呢個協議究竟有幾重要、啊，同埋而家美國話退出咧個影響有幾大。咁、不過咧喺度咧，我就要讚一讚一個人啦、啊，就係、是、美國，當然亦都係而家全世界咧、都好稱重嘅一個企業家。咁、當然即係除咗 IT 嗰啲 IT， 我哋知道有微軟嘅比爾蓋茨啦、有蘋果嘅所謂嘅喬布斯啊、Steve Jobs 啊，咁而家有呢個面書嘅朱克伯格啊，咁好多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咧，如果即係嗰啲始終都係我哋叫 IT 界啦、但係即係實業界咧嚇，唔、定止一個就出車，一個咧就係出 太空船添啊，火箭。咁嗰個就叫做 Elon Musk。Elon Musk 啦，都話以前咧，即係十幾廿年前咧，即係佢呢個地位咧，就有一個人咧，就都長期佔據噶啦。啊，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好醜樣嘅，但係即係一頭金髮啊，就好長嘅嗰位男士，就被譽為世界上嘅最勁嘅鑽石王老五，因為佢都未結婚啊，就係、是。首一個廉航公司，即係廉價航空公司， 是 就係、是、維珍 Virgin 啊 Virgin。咁呢個嗰個就叫做理查布朗神啊 ，Richard Branson 啊咁大家都聽過佢啦，必然。咁啲人就話：哇，呢、這個鑽石王老五啦。但係而家呢個自從呢十年八年啊，呢、這個 Elon Musk 一出咗咧，誒、哎、呢、這個 Richard Branson 可以行埋一邊啦。因為這個呢個咧就真係、即係你話佢好靚仔，佢又唔算係、但係即係第一後生啲啦，第二個樣企理啲啦。啊，咁就呢個 Elon Musk 嚇、啊，就是、Elon Musk 啊。如果你唔識佢咧，你好大有限啦，就唔該你上 Google Image 一打，你就知道曬佢個樣係點啊。咁、你知道咧，我哋而家日日出街喺架即係馬路度啊，都見到幾多幾多車啊？就係邊部車啊？ 就係 Tesla。 冇錯啦 ，Tesla 啦嘛。 係啊。 所以其實香港嘅嘢好巴閉啊！我真係問過好多喺外國即係居住同埋喺去完旅行翻嚟啊，就算係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咧，佢話。都冇香港咁多 Tesla，、 原來係咁， 係啊，即係話你、你平均嚟計啊，即係話你每幾多部車見到一部 Tesla 咧、你喺美國都見唔到咁多，佢係美國公司嚟噶嘛，美國車嚟噶嘛，所以話香港真係勁啊！即係我哋話香港咧，其實好多嗰啲新嘅產品咧，高新科技咧，當然特別係 IT 啊，特別係啲電腦或者手機咧，我哋都係一個 test bed 叫做實驗嘅溫床啊，係嘛？啲人好多人都中意攞嚟嘅，即係話香港人咧就係、貪新。無期係嘛？即係我哋巴閉啊，貪新無期咁，所以咧俗語叫咩啊？叫做 early adopter 啊嘛，即係我哋好多都係 early adopter 嚟嘅、我就唔係嘅 ，Jeffy， 我哋、我咧就係 late adopter 嚟嘅嚇，即係我唔中意貪新無期嘅。通常啲人過曬氣咧，我先至去嘅。通常啲歌星死咗咧，我就會買佢嗰啲唱片㗎啦、即係嗰挺人嚟嘅係嘛？咁但係香港就唔即係我呢啲係好易數嚟㗎嘛，我呢啲係嘛？即係我哋係 freak 嚟㗎嘛。但係香港咧就啱相反嘅，特別係年輕人就係、是、early adopter 乜都肯試啊嘛。 我都 係 呢啲人。 咁 Tesla 咧當然就唔係一般年輕人㗎啦，因為一部如果真係完全乜嘢 option 要曬80多萬啊，大佬。八十幾萬嘅唔係我同你一般買得起啦，係嘛？咁但係香港幾多有錢佬啊？咁所以而家咪通街都 Tesla。咁啊 Elon Musk 咁同埋另外佢第一桶金，你知唔知佢係點嚟㗎？呢、這個 Elon Musk 係啦，好嘢啦，係 Jeffy 都知啦，就係、是、PayPal 咯、就係網上第一個咧係有呢個安全性嘅，係、嘛？可靠性嘅， 係 一個付款系統。咁、佢就第一桶金啦。咁之後佢就搞 Tesla 啦。咁而家咧佢又搞埋嗰個 SpaceX。嗰間公司直情就叫私人嘅太空探險、私人嘅商業性嘅太空航行，哇犀利啦 ，Elon Musk。咁但係點解會講到佢咧？係嘛，就係話原來咧，佢抵住好多人嘅猛烈批評咧，喺早一陣子咧，即係阿 Trump 上咗任務嘅耐咧，佢就被阿 Trump 邀請就做佢嘅科學顧問 ，Science Advisor。咁啲人就話有冇搞錯啊？呢咁嘅癲佬請你，你都去咁樣係嘛？咁但係咧。佢後嚟咧就講咗個説話，佢話我會盡量咧就將即係我哋所面對嘅而家嘅即係好多科學性嘅嘢話俾佢聽啦，包括全球暖化危機啦。咁佢話，但係如果佢真係退出巴黎協定咧，我就會辭職啦咁。咁所以咧呢、這個嘢就坐言起行。所以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之後冇幾耐咧，佢即刻宣布我唔做啦。唔做呢個科學顧問啦，啊咁啊，梗係贏得啲人嘅掌聲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少少嘅你話 sideline 咧故仔啦，係嘛？